大家好，玉敏踢爆之说文解字第一集，今日同大家见面。今日要讲嘅系政治就是谈论，英文系 politics is talk。今日嘅讲题系天下至广，非一人所能独自。嗱，呢句说话系出自北周书文帝纪中嘅《诏书》。今集嘅主题系绝勇骰字，绝勇骰字点解呢？绝就即系嘟起个嘴或者个聚拢个嘴唇去吸咁解，勇咧就系毒疮，骰咧即系奶或者甜，字就系痔疮。香港流行嘅潮语嘅捻字咧，可以讲系无处不在，例如穷捻、毒捻、道德捻、耶捻。连食肆都有火。 大家好，《说文解字》第一季将会喺逢星期五晚十点钟再度喺 My Radio 播出，而即晚亦都会喺 YouTube 提供节目重温，大家唔好错过啦。 嗰个捻咧系一样系名词， 而节目已经上架，大家可以透过 PayPal、PayMe 或者 Patreon 付费支持，多谢大家。 贯彻声嘶力竭。繼續青筋暴現，身體力行，隔空發功，鬱敏踩場，現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好，咁啊第三節，咁啊頭先講呢個即係黃耀明案啦，咁啊即係對呢個 ICAC， 我哋都有咗個。即係好客觀啊，好持平嘅評價啊。呢一節咧，我就要講，即係大家都可能誒嗱，呢啲就唔係會多人睇、多人有興趣啊去聽嘅嘢嚟嘅啊。即係喺而家香港咁嘅環境啊，咁啊，我喺台灣做直播，咁啊，其他地方睇到。我哋呢啲節目如果同香港有關嗰啲，咁佢有切身關係嗰啲，佢咪關注咯，係咪啊？冇切身關係嗰啲，咁佢可能都唔關注嘅。咁所以我哋嘅對象可能就係、是、美國都係嗰啲香港人睇嘅，加拿大有嗰啲香港人睇嘅，係咪？咁香港咁其他地方都係嗰啲香港人睇嘅，係咪？咁而且我哋講廣東話嘅，咁啊梗係即係多數都是香港人睇啦。咁但係有啲係即係同海峽兩岸香港都好有密切關係嘅。嘅人與事，其實我哋都要講嘅。咁我就唔會去計較究竟有幾多人聽、幾多人睇，呢、這個唔重要嘅對我嚟講，係咪？咁喺呢個美國時間8月1日咧，即係一位歷史學者啊，即係當代可以講話，我認為係最偉大嘅歷史學者之一，係咪？佢偉大嘅唔係淨係佢喺嗰個學術地位或者喺學術方面嘅貢獻，就係、是。佢對呢個兩岸啊，即係兩岸嘅即係政治嗰個觀察入微，同埋嗰種理性客觀啊，同埋即係好有自己嗰個主見，係嘛？同埋佢對海峽兩岸嗰個政治或者海峽兩岸嘅政權嘅嗰個評論。喂，同我即係、就是、我自己啊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所認識嘅，同埋我自己嘅主張，係幾乎係即係雷同率係去到90%嘅。咁呢個雷同就唔係話啊英雄所見略同，而係我都受佢影響嘅，係咪？因為我睇好多余英時嘅書，好早期嘅書我都睇，係咪？余英時寫嘅書，我喺我書櫃裏面余英時嘅書大概有20-30本，因為佢同我哋香港嘅關係好密切噶嘛。雖然佢係1930年喺天津出世，係咪？咁但係佢1950年嚟香港嘅，應該係1949年佢仲喺中國喺北平，即係而家嘅北京嗰陣時叫北平嘅燕京大學裏面讀書，係咪？跟住咧就係、是。喂，佢唔係佢自己想嚟香港嘅喎，係咪因為家人嘅問題咁啊嚟咗香港？嚟咗香港嘅時候咧，就去桂林街 深水埗桂林街的新亞書院，即是前木辦的新亞書院。咁呢個就係中文大學嘅前身，新亞書院嘅前身，係咪？所以同香港嘅關係好密切㗎，佢係係咪？咁佢即係喺新亞書院同埋新亞研究所，即係講到新亞研究所喺龍浦道啦，咩喺龍浦道嘅新亞研究所，我都去聽過課㗎，係咪？嗰陣時幾位即係新儒學大師，全部都喺新亞書院嘅，新亞研究所嘅，茂中三、唐君毅尤其是。嗱喺呢張相裏邊咧，其中一個就係唐君毅教授，就喺熒光幕嘅左手邊第二位。我而家喺呢度都望到嗱，佢個髮型好易認嘅，唐君毅教授咁啊。喺右手邊數過嚟第四嗰個咧，就係余英時，佢係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，後來佢係公費留學美國嘅大佬，哈佛大學喺哈佛攞博士，係咪？即係當時係跟喺嗰個年代最巴閉嘅一個漢學泰斗楊聯星，楊聯星教授喺哈佛大學，後來就喺哈佛就攞到呢個歷史哲學博士，係嘛？咁啊，1973年咧就余英時咧就翻翻嚟香港，咁啊翻翻嚟香港咧就喺中文大學度教書，咁啊做過新亞書院院長，又做過香港中文大學嘅副校長。喂，你睇下嗰個年代，喂，中大係呢啲學者大佬，金耀基啊、余英時啊，更早之前哇，喂，即係中大成立咗之後，咁佢就翻嚟中大教書咯，新亞書院。而家個中大，你睇下嗰啲咁嘅教授，屌你咁真係，嗰個姓段嗰個契弟係咪？同警方一齊去迫害自己啲學生，即係同呢啲比點比啫？嗱，佢係喺美國。即係相當有學術地位嘅，係嘛？佢喺Princeton 啦、耶魯啦、哈佛啦，係咪？咁呢啲 Cornell 啊，呢啲名校度教書，係嘛？仲有佢係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嘅院士，係嘛？所以今日咧，佢嗰、那個佢嗰個細細嘅消息咧，就係中央研究院發出附告，一個附文。就話史學泰斗余英時於當地周日，即係禮拜日喺美國寓所夢中辭世，享其壽91歲。啊，咁然後就有一段文字咧，就係介紹呢個余英時嘅，係嘛？嗱，我想講余英時咧，就係、是、其實好多嘢想講嘅，關於余英時。即係時間唔多，咁我就想集中講咧，就余英時對兩岸。嗰、那個政治嘅一啲睇法咁樣，喺佢對中共嘅睇法咧嚇，先講，即係無可否認，佢一定係反共嘅啦，呢個必然嘅咧，即係我哋用反共兩個字嚟形容佢，反共學者呢個100%嘅啦，係咪？嗱，佢有個表親嘅仔19歲，64就係俾共產黨開槍殺死嘅，我又講個背景俾大家聽先 ，OK？佢有個表親嘅仔，19歲嘅仔，咁啊。嗱，2018年即係3年前啦嚇，咁佢接受即係香港嘅端傳媒嘅訪問嘅時候咧，佢就講到對中國發展嘅觀感啦。佢嗰啲睇法同我哋睇法咧係一樣。佢話咩咧？佢話中國嘅現狀係將極權主義嘅專制發展到了最高限度。中共是完全抛弃集体领导和普世价值。他说在眼见的将来，这种现状似乎没有改变的可能，至少3-2年来都看不到。有大量的钱作为运作的资源，有无穷的暴力，例如国安警察军队做后盾，党资本主义的统治一时无法动摇。咁佢黨資本主義佢嘅講法咧，同我講嗰個黨國體制咧，就即係有部分係相同咧。黨國體制即係一黨專政嗰個咪黨國體制啦，係咪啊？黨係凌駕成，即係黨係控制一切嗰、那個就叫黨國體制噶啦嘛，係咪？即係包括今日嘅台灣雖然係民主國家，民進黨都係黨國體制嘅，我可以話俾大家聽 ，OK？ 因為佢黨可以控制一切啊嘛，係咪？咁但係余英時就話佢唔認，即係佢唔認為。黨資本主義的 即係呢個黨資本主義啊嚇，有軍隊、有警察啊、有國安做後盾，有無限大量嘅錢嚟做資源，係嘛？即係維穩嘅費用啊，多過國防添，係嘛？呢、這、一個所謂黨資本主義專政啊，即係一統天下無可撼動，即係佢覺得未必係嘛？因為佢係歷史學者啦嚇，佢話從歷史上去睇咧，古今中外冇出現一個。古今中外從來冇出現一個全部靠暴力可以存之久遠嘅政權，呢、這個我係百分之一百同意嘅。OK， 我哋讀嘅書，我哋讀嘅歷史，古今中外歷史，邊有一件，邊有一個朝代，或者邊喺邊一笪地方有一個政權可以係靠暴力可以千秋萬世嘅咧？冇啊嘛，係係咪？係真係冇啊嘛，大佬啊，係咪？屌你蘇聯七十年就瓜柴啦一樣係咪？係冇啊嘛！蘇聯最巴閉嘅時候，你睇佢幾犀利？個歐洲俾佢壓咗一半係咪？喂，成個亞洲你睇佢一個仲有一個中國係咪？仲有其他嗰啲共產國家係咪？喂，淨係蘇聯本身啊，即係 USSR 啊係咪？呢、這個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，屌你呢個聯邦制係咪？後來變邦聯又好，聯邦好。喂，嗰啲所謂烏克蘭啊、白俄羅斯啊，係咪？俄羅即係喂一大扎呢啲咁嘅，全部都係 USSR 係咪？跟住東歐咁啊，羅馬尼亞、南斯拉夫、捷克係咪？你咪數咯。咁到最後咧，咪一樣瓜柴係咪？咁呢個就係即係余英時嘅睇法。嗱，余英時有即係對台灣咧，嗱佢又。即係佢係唔中意馬英九嘅，我又話俾你聽啊。但係唔代表佢一百分一百係支持呢個民進黨。佢論證咧係好透徹，同埋即係雖然佢係一個學者，但係佢又唔會同你政治有任何拉更。佢係評論啫，係嘛？咁啊，二零一九年兩年前咧，佢接受呢個中央社訪問嘅時候，就提醒呢個台灣啊，即係台灣民眾話俾佢聽咧，中共政權咧而家係台灣一個最大嘅威脅，咁啊。但係一般嘅台灣民眾對呢一樣嘢咧就唔係好了解嘅，佢認為嚇，認為啊中國好有錢係嘛？屌咁你同中國 friend 有咩問題啫？馬英九做嗰八年係非常之成功，你唔好話佢洗腦啦係咪？因為兩岸嗰個交流咁密切，生意做到明令白冷係咪？然後中國成為台灣係咪最大嘅貿易出口國係咪？而且每年咧都順差超過1000亿美元嘅係咪？即係個貿易順差，即係意思即係話，你賣嘢俾佢，佢賣嘢俾你，你賺多佢千幾億 ，OK 美金喎、啊，係嘛？咁所以大家咪鬆懈咗咯，係咪？咁當然馬英九就以此作為佢嘅即係最偉大嘅功績嚟㗎嘛？你睇，如果即係兩岸關係好嘅時候，大家都揾到食啊！咁呢八年咧影響好大嘅，係嘛？咁當然個經濟可能因此就受惠啦，係咪？咁但係跟住落嚟就令到民眾都可能會有呢種咁嘅睇法啦。呢個余英時嘅講法，佢話咧中共千祈唔好，呢個台灣千祈唔好咁容易同中共妥協，係咪？否則台灣又會變成第二個香港。即係呢種咁嘅講法咧，即係大家都而家都可以睇到啊，即係全部都講中曬嘅，係咪？佢嘅立場咧就好清楚噶啦，反共立場非常之鮮明嘅，對兩岸嘅睇法亦都係非常之清晰。仲有一樣嘢咧，即係我覺得即係必須要講嘅咧，就係佢真係對香港好好嘅。余英時即係喺香港問題上邊咧，即係佢係非常之支持香港人嗰、那個即係所謂抗爭，係咪同共產黨嗰個鬥爭？在这个雨傘的时候他已经对香港问题即是去发表意见是吧，又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等等是吧，即是这个是大家从很多过去的言论呢都可以看到的是吧。比较学术上呢，即是讲历史啦，他是历史学者是吧，他对即是共产党啊嗰、那個所謂歷史研究啊，或者喺即係歷史上邊嘅 即係嗰啲，譬如有啲學者啊，因為要跟共產黨嘅路線走啊，呢啲咁嘅睇法，係咪？即係佢都係非常之不屑嘅。你變咗學術都要為政治服務啦，係咪？即係等於毛澤東當年喺呢、這個即係延安文藝座談會裏邊啊，即係已經係提出啊，呢、這個文藝係要為呢個黨服務呢種咁嘅即係所謂概念啦，係咪？咩事？忽然間有啲怪聲，好得人驚啊！嗱，佢有一段説話咧，我記得係2002年講二零，因為已經係2000年左右，2002年定幾時？我喺嗰啲喺佢嗰一啲即係作品上邊睇到嘅嚇。佢就話咧中國大陸即係由1949年開始就冇歷史嘅，咁啊，所有嘅歷史咧都係假歷史。原來就呢種講法係，即係佢意思就話、是、你全部呢啲所謂歷史。就是為政治宣傳而做出嚟嘅假歷史，係咪？咁要揭穿呢啲假歷史咧，中國咧，你就必須要學術完全自由先至得，係咪？咁學術自由同埋我哋讀歷史嘅人嗱，我係讀歷史研究所嘅 ，OK 嚇，即係我研究所係讀歷史嘅 ，OK。我嗰陣時教我哋嘅老師就同我哋講，係咪？你要靠嗰個原始資料嚟講。基上嗰個原始資料，咁先係真噶嘛，係咪？咁你研究歷史嘅人，你唔係基上嗰啲原始資料咁樣，你係根據啲假歷史咁，你邊有歷史啫？所以佢嗰個講法就係1949年到而家中國冇歷史嘅 ，OK？ 因為佢啲歷史全部都係假嘅，係為咗政治宣傳而偽造出嚟嘅歷史。咁如果要知道1949年到而家中國嘅歷史咧，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歷史咧？就必須要靠嗰啲原始資料，係嘛？咁但係啲原始資料，喂，資料唔開放，咁你邊度揾啊？邊度揾原始資料啊？係嘛？所以咪冇歷史喎？呢個講法係即係我印象非常之深刻嘅，老實講，係嘛？事實就係咁啦，大佬，係嘛？包括今天習近平都係啦，所有嘅嘢都係假嘅，屌真係，係嘛？唯一一樣嘢真嘅就係共產黨一黨專政，呢個就係真啦，係咪？休息一陣。